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张赞。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随着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的不断深入，私搭乱建露天经营噪声扰民的现象越来越少了，本该属于居民的干净整洁的环境又回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时回来的还有在这些场所吹拉弹唱翩翩起舞的文艺居民。如今疏解整治促提升释放出来的空间已经成为了市民精神生活的舞台，承载着北京的文化夜晚。 最近公益电影《燃灯者》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式。据了解，电影中的主人公原型就是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潘越兰。 2019年北京新机场投入运营以后，将按照航空联盟划分，乘坐国航的客人前往首都机场，乘坐南航和东航的客人前往新机场。9月28号上午，北京新机场东航机务维修工程建设誓师大会召开，这标志着东航作为入驻北京新机场的航空公司，基地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实体施工阶段。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本台消息，随着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的不断深入，私搭乱建露天经营噪音扰民的现象越来越少了，本该属于居民的干净整洁的环境又回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时回来的还有在这些场所吹拉弹唱翩翩起舞的文艺居民。如今疏解整治促提升释放出来的空间已经成为了市民精神生活的舞台，承载着北京的文化夜晚。 在北京亦庄有个上海沙龙社区，听起来是很海派的名字，但因为过去几年私搭乱建多，露天经营多，外来人口多，上海沙龙社区跟海派可是完全不搭界，居民们几乎没了晚间的正常休闲和文体活动。 在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大背景下，荣华街道积极谋划，社区商圈通过疏解整治取得了明显效果，以前被挤走的居民文艺团体又恢复了生机。最近每天晚饭过后，社区里的14支文艺团队都会忙活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了老人们饱满的精气神儿，原来大家正在为中秋节晚会加紧排练节目。 据了解，亦庄上海沙龙社区有10几个居民自建的文体团队，这些团队是从2003年社区建设以后，陆续由一些退休老年人自发组织起来的，内容丰富广泛，有偏重文艺的模特队、柔力球和葫芦丝，也有侧重运动的太极拳队、篮球队和乒乓球队等。各个队伍都有活跃的成员，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队员们在闲暇之余，不仅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还会编排动作节目，到老年公寓慰问演出，甚至是去参加区里、市里的各项比赛。可以说，社区老年人的文体活动开展的既专业又丰富多彩。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紧挨着社区的上海沙龙商圈 一直以来人流量大，私搭乱建多，餐馆随意在门口摆摊搭桌，餐饮车在路上排成了队，油污和脏水经常侵占马路。家住34号楼的邓阿姨回起当时的情况感受颇深，她告诉记者，太糟心了，与其在外面参加文体活动，不如索性就家里坐着。 基于这些现实问题，荣华街道将上海沙龙商圈列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重点区域。从今年春天开始，街道联合城管、公安等多部门拆除上海沙龙商圈以及汉阳广场48号地等违法建设100多间。 仅针对上海沙龙商圈存在的露天经营、占道经营等违法现象，街道组织多个职能科室和部门对商圈大排档坚决清理，严格取缔。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荣华街道都会安排巡查队在商圈进行盯守。 近日，记者又来到了上海沙龙社区，晚上6点多，社区小广场上已经聚集了30多位大爷大妈，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也有60多岁了，而年长的更是超过了80岁。在模特队的活动场地上，只见老人们身穿传统中式服装，将中国古典音乐与曼妙的模特舞步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而在另一边，十几位老年人正穿着傣族服饰，在专注地演绎着葫芦丝，悠扬的曲调给小区增添了不少民族风情。 71岁的邓阿姨向记者讲述说，能把商圈混乱的局面整治了，我们老百姓真是太受益了。今年夏天，我都没再为门口那些大排档苦恼过，那里过去乱糟糟，虽说是个商业圈，但都是流动商贩，东西粗制滥造。听说改造完以后，街道会对店铺统一规划管理，引进一些老字号品牌，这才叫社区商业街。和邓阿姨一样，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们如今又活跃在了社区的小广场上。 根据上海沙龙社区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商圈的改造会带动着居民区也一同整治，将已经十几年的旧设备和杂乱地带都清理了，小区居民的生活品质从内而外得到了提升。负责人说，今年夏天和往年比，夜里出来遛弯锻炼的人明显多了，大家的夜生活没了油烟味儿，有了文化味儿。实际上，现在商圈整改施工还没彻底完毕，等到明年夏天，我相信还会更好。 当记者离开时，表演队还在进行着排练，为即将到来的第6个社区中秋晚会做准备。邓阿姨告诉记者，每年中秋晚会都是社区居民的大联欢，今年周边环境变好了，大家肯定更愿意出来参与。我们得好好排练，给大家准备精彩的节目。 很多人都知道北京的后海，最近这里经过整治以后，环境也变得更加宽敞，成为普通市民晚间娱乐的好去处。吹着深秋的夜风，在后海演奏乐器的中老年市民们也成了一道动人的风景线。 每天晚上7点左右，后海河边就有人支起话筒，放上音响，几位60岁左右年纪的男士拿起了萨克斯和长号，他们试了试音，表示晚上的表演就要开始了。周围很快就聚集起许多的街坊和游客，大家自发地围起一个半圆，中间留出一定空间，把表演者围在了里面。一位现场市民说，真好听，我每天都会准时准点过来听他们演奏，一般都先来找个好位置坐着，等到7点半左右就开始了。 这位现场观众的话音刚落，悠扬的音乐声已经开始在后海飘荡，一曲《贝加尔湖畔》悠悠响起。记者看到周围的听众也随着音乐摆动，不时有人走入其中就开始起舞。一位年纪70多岁的阿姨随后也加入了跳舞的行列，她开心地告诉记者，跳起舞来都觉得自己年轻了，我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忠实粉丝，晚上没事儿就出来听他们吹曲儿。年轻人喜欢去酒吧听听歌，我们这里也不差，非常有趣。 现场演奏的两位主力乐手都是60多岁的老人，他们演奏了1个钟头都没有休息。帮两位播放音乐的张先生表示，他们每天从晚上7点半开始，一直演奏到10点半，中间基本上就休息一次。已经在这里演奏4年了，现在来的很多人都是老听众了，大家每晚过来听听曲儿，跳跳舞。 记者了解到， 吹萨克斯的秦先生是4年前才开始学习乐器的，如今已经练习得炉火纯青。秦先生说，喜欢音乐就跟朋友们一起学习，晚上吃完饭没什么事儿，大家街里街坊的就想到了一起出来演奏，既娱乐了大家，也为我们丰富了生活。 在寸土寸金的北二环，也有一处居民夜间休闲的好场所，那就是德胜门广场。欢乐的锣鼓声几乎每晚都会飘荡在广场上，那里有不少喜好秧歌的居民在活动，大家拿着扭秧歌的扇子，穿上跳舞服装，度过一个又一个愉快的夜晚。 记者在德胜门广场看到，上百平方米的地方支起了4个大鼓，广场的每个角落都放了落地灯。一位女士正在调试音响，秧歌队的领队侯女士告诉记者，我们先准备道具，扭秧歌大约8点开始。侯女士介绍说，每晚她会先跟几个舞友过来摆放东西，等人到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开扭了。记者大致算了一下，现场大约有50来人，男女老少都在其中，他们分布在广场两边，排列着整齐的队伍，随着鼓点舞动，甚至有路过市民就直接在队伍旁边扭了起来。 根据领队介绍，秧歌队成立已经10多年了，打一开始就在这里跳。侯女士说，大家晚上都是听着鼓声寻过来的，这跟广场舞不一样，动作没那么复杂，只要跟着音乐扭动就行，跟着走一遍就都会了。 记者发现，德胜门城楼的广场四周都是机动车道，并不靠近居民区，市民在这里扭秧歌也不会产生扰民问题。侯女士说，希望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晚上的文化娱乐方式，也帮助大家锻炼身体，有兴趣的市民可以过来玩玩，欢迎新人的到来。 本台消息，最近公益电影《燃灯者》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式。据了解，电影中的主人公原型就是全国见勇为英雄模范潘月兰。 1985年，当时33岁的潘月兰是大兴县黄村镇小学的一名教师。当他见到即将被火车撞上的4岁小女孩，在千钧一发之际，潘老师扔下了自行车，毅然迎着火车向孩子猛扑过去，孩子获救了。潘老师却留下残疾的左臂和一身的病痛。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燃灯者》力求以好故事来反映社会现实。主创人员介绍，潘老师救孩子的善举震撼人心。影片在表现时力求不浮夸、不做作。主创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希望用实实在在的故事，而不是刻板说教去感染观众。 在片中扮演潘月兰的演员李哥说，30年前，年轻的潘老师可以不顾安危见义勇为，30年后，尽管一身伤病，仍旧在邻里之间发挥光和热，把他这样的精神传播出来，也是主旋律电影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李克表示，自己在演绎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时，也力求表演自然，层次分明。比如在病房里面对儿子时的一场戏，从不可置信到抱头痛哭，再到重燃希望，几场重头戏他都表现得恰如其分。 本台消息，2019年北京新机场投入运营以后，将按照航空联盟划分，乘坐国航的客人前往首都机场，乘坐南航和东航的客人前往新机场。9月28号上午，北京新机场东航机务维修工程建设誓师大会召开。这标志着东航作为入驻北京新机场的航空公司，基地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实体施工阶段。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北京新机场东航基地项目红线内用地规模900多亩，建设规模116万多平米。从2016年7月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以来，先后完成了多项工作，包括立项、勘察、设计以及相关招投标等。其中，机务维修与特种车辆维修工程项目是东航北京新机场基地项目中专业性最强的项目，目前已经率先启动了主体工程的建设工作，标志着东航北京新机场基地项目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这次启动建设的基地项目是1阶段工程第3标段，位于大兴区雨法镇、礼贤镇和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之间，北京新机场工程红线范围内，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万多平方米， 包括机库及副楼建筑、空侧非机动车辆维修厂房建筑等十多项建筑。据了解，项目工程体量大，结构复杂，设计标准高。机库建筑是钢网架结构，大厅总用钢量超过2000吨，仅焊接球就要用到3000多个。 请听本台记者张赞采制的录音报道。 1月27号，一阵警报声在中关村医疗器械园响起，大兴区公安消防支队和生物医药基地管委会正在这里联合举行高层建筑灭火演练，为创建平安园区、和谐园区营造良好的消防环境。上午10:30，演练正式开始。随着警报的响起，位于中关村医疗器械园1号楼3层冒起了滚滚浓烟。在消防队员的指导下，园区内近100名员工捂住口鼻，弯着腰，沿着楼内消防通道快速前进，有序迅速撤离到空旷安全地带。同时，接警后的消防支队的5辆灭火消防车及云梯救援车赶赴现场进行救援扑灭火势，整个过程用时不到半小时，反应迅速，配合默契。园区职工小郑在演练中模拟火灾现场伤员，对于此次演练，小郑表示记忆犹新，也学到不少自救本领。 首先第一步就是让我学到了应该如何的保持自救，尤其是在火场被困的时候。然后在火场被困呢，我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火场被困看到其他人的疏散，就相当于在火场中自救这一方面学到了很多。另外就是如果说在火场中达不到自救这个效果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优先进行自我保护，进行完自我保护之后等待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施救。可以说呢，通过这次演练，如果说真的意外火灾在我身边发生了，我可以有很大的把握保证自己能够在火场中顺利的生存下来。 相比之前演练，本次演练无论从组织规模、演练项目到人员参与度都整体进行了提升。负责演练项目策划的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项目经理刘建伟告诉记者， 主要这个大的环节是分了3个场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预计的起火点，有现场的这种扑救，用我们就是园区的这种维修消防站的志愿消防队员进行初期的这个火灾的扑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环节的话就是人员疏散，人员疏散包括就是伤员呀、物资呀，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办公人员的这个疏散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疏散过程中的时候，支队的这个整个中队的这个车辆的配合，正好在咱们一层这边能有一个大的场景。最后的话是有一个集结之后的灭火器使用的一个培训和操作，这么3个大的环节。整个规模来说的话，参与的人员规模比较大，然后呢，中队这块现在给予的这个车队的支持，因为去年也大，然后今年整个因为咱们的所有的，因为去年是以工地的形式来做的这种演练，今年的话是以这种办公场所的，相对的这个可能一个是环境，包括咱们整个这个消防系统大的联动，也是其中一个层面的东西，也能展示出来。 大兴区公安消防支队防火处监督一科副科长李忠阳告诉记者，一直以来高层建筑火灾是最难控制与救援的，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演练也是进一步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采取有效措施杜绝一切事故的发生，真正做到防范于未然。 在那个6月23号吧，伦敦那个大火，包括咱浙江等等这些火灾，如果一旦高层发生火药，它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高层呢，首先它建筑比较高，其实它里面可能它有一些副管啊、管道管井啊，一旦某个区域着火的话，它的蔓延速度是很快的。所以说呢，高层着火的话，一方面我们消防队扑救的难度是很大的，另一方面呢，人员疏散难度是很大的。他们单位第一步、第二步该怎么做？我们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他们把这个火灾给有效控制住，能够一方面呢，能够确实可能能够把这个火灾给扑灭；再一方面的话，能够给我们专业消防队来提供这个宝贵的时间。 消防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特别对于企业而言，做好消防安全工作是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除了这次大型演练，在日常中，中关村医疗器械园也一直将消防安全意识放在第一位。中关村医疗器械园招商总监李基伟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消防意识整个在园区的这个管控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了。基本上就是说，不仅仅在19大召开之际，就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已经制定了就是一系列的这种工作机制和管理流程，来提升广大员工的这种安全意识。 下一阶段， 区消防中队还将深入到全区各重点区域，开展系列消防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十九大保驾护航。 每周呢，都是有一个专项定点的一个这个专项整治工作。就比如说这周吧，是施工现场的，就全市的行政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的一个专项整治的一周。那这周呢，可能我们还陆续会在这个全区的施工现场进行这个相应的演习。比如说下一步可能还有牵扯到出租房屋呀，或者是之前我们搞的一些养老公寓、人员密集场所、商市场啊之类，或者是大型综合体。这个演习呢，演练呢，我们一直会持续下去的，因为过完马上十九大，过完十九大就是咱那个消防宣传月，幺九消防宣传月，所以说肯定到时候还会一直在搞的。 接下来，请您收听人物专访，最美创业人余文昭和他的亮民绿澳观光园。 梦想不是稀缺品，每个人都拥有，梦想又是珍贵的宝藏，因为只有少数一些人才能够真正实现。坚持与创造是探索成功之路的基本素质，也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要学会的技能。当记者见到亮民绿澳观光园年轻的管理者余文昭时，终于感受到了寻梦者的灵魂力量，那就是将年轻的懵懂化作无限的精力，让充裕的时间成为学习的本钱。 亮民绿澳观光园位于大兴区安定镇，始建于2007年，是一个既有农业经营特色又有观光旅游功能的园区。建设之初，观光园所在的土地是不易作物生长的沙土地，经过余文昭父辈的艰难创业，土地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观光园初具规模，建设成了集观光采摘为一体的休闲园区。 2012年，余文昭留学归来，带着海外学子的风尘仆仆，成为了观光园里的一位新农人。当时园区的经营已经步入正轨，他不会想到一个又一个挑战正在等待着他。余文昭说，一路坎坷却铸成了我成长的基石。随后余文昭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创业故事。 余文昭说，出国是为了更好地看世界，让自己的视野足够开阔。对酒店工作感兴趣的他，怀揣着这样的理想走出了国门，开始了留学生涯。他在澳大利亚学习酒店管理与旅游专业，向着自己的梦想更近了一步。然而在他为自己的未来精心选择的时候，命运也为他做了最好的准备。 2012年，余文昭学成归来，当时正是炎热的六月，在安定镇一年一度的桑葚节即将开始。作为节庆过程中的参与单位，亮民绿澳观光园开始了忙碌的接待工作。刚刚踏上祖国土地的余文昭，还没来得及享受短暂的假期，就投入到了忙碌的工作之中。他回忆说，参与其中也乐在其中。观光园的经营与我所学的旅游专业有关，便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和我父亲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 工作之初，余文昭身边的许多亲戚朋友都在诧异他的选择。有的人说，海归女神不选择体面的酒店管理工作，竟然扎根农村成为了一名园丁。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余文昭却深知自己的喜爱。当他看到园区里成片的薰衣草和景观时，就已经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婚纱摄影基地一直是亮民绿澳观光园的主营业务之一。经过几年的积累，人们已经逐渐对当时的品牌爱丽丝薰衣草庄园有了高度的认可。然而主管负责人的突然离职让余文昭的父亲始料未及。正所谓上阵父子兵，余文昭接手了这项业务，开始独当一面。 他回忆说，由于时间的原因，我并没有和之前的负责人有过对接，拿在我手里的都是一些文字材料。面对巨大的困难，余文昭清理思路，开始逐一解决问题，设计种植方案，联络合作影楼，制定宣发创意。忙碌起来的余文昭终于将梦想握在了手里，然而付出了无数辛苦，留下了许多汗水，却并不能换来努力之后的成功。 2012年的夏天，那个记忆犹新的七月给余文昭上了一堂残酷的人生大课。他告诉记者，从未有过那样的绝望，但也铸成了今天成功的阶梯。原来当时经过精心种植和养护，余文昭看到了园区里鲜艳的花海。七月底到了盛放期，花海即将迎来一对对新人。 婚纱摄影基地总算在他自己的手上更上一层楼。刚刚松了一口气，一场特大暴雨却突然袭来。2012年7月21号，暴雨下了很久，被堵在市区的余文昭只能看着瓢泼大雨干着急。他知道虽然改良了土质，但园区的土依旧是沙土地，大雨一来土壤容易流失，对于他们种植的农业作物是极大的伤害。 雨停了后，余文昭赶到了园区，虽然心里已经做足了准备，但还是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了。费尽心血努力的成片薰衣草庄园，如今都已经被大雨淹没了，全军覆没，毫无生机。余文昭焦急万分，带领工人冲到了地里，他亲自拿着水桶往外抽水，但一切早已徒劳无功了。他说，那时太年轻，不能接受现实，看到自己的努力付之流水，心疼得几晚都睡不着觉。 一场大雨让余文昭五味杂陈，他懂得了从事农业工作的艰辛，也锻炼了内心，开始真正成熟起来。或许一场灾难只是善意的警示，余文昭在接受现实以后，在荆棘中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正如当年出国留学时一样，余文昭喜欢打开视野，让自己看到更多，这使他对于未来发展的判断更加精准。他说，通过接触行业里的人，我逐渐发现消费者对于婚纱摄影的选择已经从传统的影楼式摄影逐渐转变成旅行式摄影，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更远的地方拍摄婚纱照。 与此同时，余文昭在房山考察时看到了和自己景区一模一样的风车。原来当对方看到亮明绿耀园区里的风车时，立马找到了为余文昭服务的施工队，到房山打造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建筑。余文昭意识到行业内同质化越来越严重，无论你怎么创新都会被对方抄袭，长此以往下去，哪个是原创哪个是抄袭，消费者都分不清了。面对市场的萎缩，余文昭和父亲商量必须立刻转型。 2012年，随着余文昭的加入，亮民绿耀观光园开始转型。他和父亲察觉到了园林种植的市场前景，经过漫长的考察期、转换期，2014年薰衣草庄园不复存在，成片的彩叶林屹立在了园区之中。经过漫长的等待，2017年彩叶林终于有了可观的收入。在一片荆棘中，余文昭终于走出了一片别样的创业风景。 回忆起转型初期的艰辛，余文昭告诉记者，当时为了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他和父亲远赴山东，针对彩叶林苗圃进行了精心的考察。经过定位，他们快速确立了种植方向，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发展农户待遇苗圃，为之后的扩张奠定了充分的基础。周边农户在待遇苗圃的过程中提高了收入，实现了致富。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同质化问题，余文昭在定位苗圃时就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他说，定位中高端，对质量高要求。以我们种植的金叶白蜡为例，现在市面上大多是嫁接种植出来的，而我们的则是原生白蜡，质量要好很多。正是这一点点的不同，让我们在市场上有了优势。 现在园区内一共栽植彩叶林近900亩，今年还在不断扩张，预计2017年年底可以扩张彩叶林面积达到3000多亩，将成为北京最大的彩叶林种植基地。园区内主要栽植品种多样，其中秋子白蜡、金叶白蜡、小叶白蜡已经成为北京彩叶树的优良推广品种。 如今，海归女神的田园梦早已经得到了身边人的认同。在追求梦想这条路上，余文昭早也比同龄人快了一大步，然而这一大步却是无数的付出造就的。农事作业有季节性特点，如今亮民绿耀观光园以彩叶林种植为主，采摘等为辅。从时间上，春秋两季余文昭要忙碌在彩叶林苗圃里，炎热的夏天则要为采摘园费心。余文昭并不谈自己的辛苦，他告诉记者，每当看到劳碌在田地里的父亲时，觉得自己在父亲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将青春奉献在最美的事业上，将是他一生的追求。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